不笑的样子有点骄傲，但是太久我受不了。如果下场大雨那也好，我可以找话题好继续跟你聊。你生气的样子很有味道，但是太久我可会受不了。风来了雨也飘，你什么时候会对我笑？现在我深深体会到喜欢你， 喜欢你 已经到无可救药。笑一笑笑一笑，爱让我变得笨手笨脚，感觉是很难用对错来比较。我喜欢你的笑，口干舌燥。你不笑的样子有点骄傲，但是太久我受不了。如果下场大雨那也好，我可以找话题好继续跟你聊。你生气的样子很有味道，但是太久我可会受不了。风来了雨也飘，你什么时候会对我笑？现在我深深体会到喜欢你， 喜欢你 已经到无可救药。笑一笑笑一笑，爱让我变得笨手笨脚，感觉是很难用对错来比较。我喜欢你的笑，就要笑一笑 笑一笑， 爱让我变得笨手笨脚，感觉是很难用对错来比较。喜欢你的笑，喜欢你的笑，喜欢你的笑，喜欢你的笑，我喜欢你的笑。 心才能更快乐，等你有一天

吞吞，十分一点成吞吐。

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。 是不是流星的眼

要走向另一个陌生。颠簸的脚步，浓妆艳抹要去哪里？你那苍白的眼眸，不经意回头却茫然的尽是熟悉的霓虹灯，在无言的巷道，谁能寻不回你初次的泪水？又把灵魂装入空虚的口袋，走向另一个陌生。 此生无悔跟你叛逆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以后办市政交通一卡通充值退卡都将更方便了。继近日北京地铁与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在八个站点布设了16台一卡通多功能自助一体机，市民可通过该设备自助办理一卡通充值、退卡、购卡、查询业务，并可选择微信、支付宝、移动支付方式。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中考成绩公布之后，填志愿成了众多家长心中的一大难题。今年本市中考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5号至9号，贯通项目招生、名额分配招生和统招均设8个志愿。从北京新龙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获悉，龙福寺地区改造项目的首期工程龙福大厦已于近日完成了四方验收，将从百货商场转型为文创商务综合体。统计数据显示，6月京城二手房成交量为8918套，同比减近3成，环比降17.4%。根据该统计数据，317新政之后的4至6月，北京二手房成交量依次为1.69万套、1.08万套和8918套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